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好，回來最後一節，就除了大家繼續要捐下錢之外，就是要講下呢個國歌法呢單嘢，我覺得都幾惡劣嘅，真係。即係我相信咧，就好多人咧就不以為意，而家咧去到一個地步咧，就已經係重口味到大家刮曬牙。 嗱，我覺得我 briefly 咁講，佢有幾樣嘢好惡劣啦。第一，呢、這個林鄭月娥對於所謂公眾諮詢呢一樣嘢咧，嗰種嘅態度咧係惡劣得好緊要。因為點解咧？國歌法係影響香港每一個人。根據我嘅了解咧，就係所謂一條條例咧。你立的時候，你影響的人數越多的時候，你是越需要公眾諮詢的。 是啊， 這個國歌法怎麼可能是不需要公眾諮詢呢？第一。第二，他說是一個標籤，我不知道說什麼。他說，哦，公眾諮詢是一個標籤來的。他意思是，我現在在做緊啦，怎樣做緊啦？找聶德權四周圍去跟民主派啊，大家傾下，摸下底咁樣。喂，咁叫公眾諮詢啊？ 有兩回事嚟嘅噃。 兩回事嚟嘅喎。 對唔住，公眾諮詢即係話你未有定稿。 啊， 系嘛？而家嘅话其实系你有定稿嘅咯噃。 啊， 据我所知就系你根本上已经系即系受收咗 order， 然后起草咗嘅咯噃，已经系。 咁即系话咧，七七七呢个 呢个系公关聶德权嗰个，唔系叫咨询 咋？啊，咁嗱，公呢个七七七咧，对于个公众咨询嗰种即系傲慢嘅态度咧，你就睇得出以后咧香港嘅法例，你就算连二十三条立法都唔会有公众咨询。 以佢呢个咁样嘅 都唔会有公众咨询 嘅管治嘅 style， 你以为六八九就个口嘴脸啊，即系嗰种卑躬屈膝握手嗰张相咧，嗰个嘴脸犀利咧，你以为系核突？你点会谂到一个港英政务官出身嘅政客，擦起鞋上嚟个核突嘅程度，仲劲过六八九先得噶？就在呢個接受訪問嗰陣時咧，就話自己啊， 好有魅力啊， 係啊，呢個習主席好有魅力咁樣，咁啊戴定頭盔先啊，佢啊講出嚟咧，大家都可能會批評我咁樣， 啊， 即係事先 同埋擦鞋，我可能話我擦鞋。 不過習主席的而且確一個好有魅力嘅人。 啊， 喂，大佬，呢啲咁嘅説話唔係話你唔擦，而係唔需要擦得咁核突啊，係嘛？你都係要有一個，即係話，譬如你。調翻轉講，你話佢係一個有領導才能嘅人，或者係佢係一個有決心嘅人，大家都冇覺得，我唔覺得你一個拆得咁核突， 好有魄力啊，咁都得嘅。 你有決心咁，事實上你對付咁大貪官呢個係有決心嘅人先做得到啊，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啲叫過猶不及，嗰啲叫半將降將啊，即係呢個吳三桂之流咧，投降咗滿清之後就追到去雲南去追殺呢個永歷帝噶嘛。 咪所以咧，我又咁講啊。啊，七七七，雖然咧有好多嘢我都知道你個局面係困難，但係有啲嘢你唔使做，即係譬如好似呢啲咁嘅擦鞋嘅説話咧，喂，依唔係逼你講啊嘛，好心你就唔好做呢啲咁嘅嘢。 嗱，我覺得唔係，好多人就覺得習主席英明神武，我覺得習近平咧係一個中意擦鞋。 係啱，你睇到啊，連律政書都要擦佢鞋啊嘛。 第二，落假雪，喂，大佬落瑞雪，你以為？真係嗰啲地方官亂咁搞啊！好簡單，我假設我係擦鞋仔，我都會揣摩下上邊中意乜嘢㗎。 啱啱啱，你覺得啱？ 係咪先？如果我中意呢個女神啊，呢個女神中意 Hermès 嘅，我都走去冇理由買個 LV 俾佢㗎。所以我就話咧，一定係佢哋下邊嗰啲人係個個都知道習近平呢條友咧，係好中意啲咁核突嘅歌功頌德嘅嘢嘅。所以點解你今日睇外國傳媒話即係人大閉幕咧，就係話越嚟越似北韓就係咁嘅原因。喂，金家王朝咪就系咁咯， 啊， 连个身形都似，话时话，即系个行路嘅姿势都似嘅，真系， 啊， 即系呢个真系一个放大版嘅北韩嚟嘅，中国而家今日变咗系， 啊， 所以你要求一啲咁核突嘅擦鞋仔系有原因嘅，哦。 喂，你睇下咧， 老江年代都冇咁嘅核突擦鞋仔嘅，真系。 呢个最新嗰个人大常委会嗰，那个个委员长啊。阿 栗战书，中央办公厅嘅主任。 哇，佢嗰个发言咧，即系个 ending 啊，系咪？佢系去做 ending 定系做开头？总之佢发言啦吓， 就講到又係咧花咗幾分鐘去講阿習近平幾咁英明神武。喂，大佬點解會一個嘅咁嘅人大閉幕，你要講咁幾分鐘係拆個中央領導人嗰個阿頭嘅鞋咧？ 因為佢中意咯。 因為佢中意，就係、是、你所講，因為佢中意咯。嗱，仲有一樣嘢嘅就係、是、當一個帝制復辟嘅時候咧，呢種嘅拆鞋文化咧，無論個皇帝中唔中意都好，都會越嚟越厲害。越嚟越熱烈嘅， 有跡可尋。習近平上台冇耐咧，就見一班所謂嘅 KOL。咁啊，嗰班 KOL 係全部都喺網上邊咧聲譽最差嘅擦鞋仔嚟嘅。即係嗰班即係講嘢，即係嗰假大空，即係毛澤東年代嗰啲歌功頌德派、歌德派。喂，大佬呢啲嘢其實已經消失咗好耐，喺鄧小平之後已經消失咗好耐。即係佢而家恢復翻呢種文革嘅個人崇拜嘅作風都好啦，仲要係 bad taste 喎。你啱啱落假説，跟住嗰個記者會嗰個反白眼姐都唔緊要，反白眼姐成為英雄。嗰、那個上海嗰個傳媒嗰個記者、因為人大裏面嘅所謂境外傳媒有相當部分係假嘅。你老諗嚟嘅，原來係嗰個咩全美電視台、原來個 Facebook 得百幾人定廿幾人 like 嘅，其實係、根本就係佢哋自己官媒嘅分支嚟嘅。 仲有佢 即係等於阿周庸嗰個講人講地走去扮境外媒體去訪問、去參加記者會一樣。 仲有佢提問咧，前面全部鋪排都係擦鞋、擦鞋嘅説話， 所以嗰人先反白眼嘛。 但係就因為佢反白眼就被炒咗 ，DQ 咗啦，係。 即係連反白眼啊 嘅自由都冇， 這個、自由都冇咗。 嗱，呢個就唔使容貌辨識系統，係人都知道佢係唔妥，佢喺度擦鞋喺度。但你看到呢件事就是整個兩會啊！ 啱啱啊！ 我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其他乜都冇，除了落假説之外，就是假記者。大佬，整個中國而家變成係一個北韓化添啊，甚至 係弄虛作 假，即係佢一個金正恩、金日成嗰種水平的人嚟嘅，我覺得係。我覺得很多人看錯，以為佢一個即係好似普京嗰種既聰明又文水的獨裁者，我覺得唔係。 嗱，我都要講一講咧，呢個律戰書咧究竟講咩咧？即係我都覺得真係要同大家講。佢話咧，佢話習近平係 大家食咗飯未？ 佢話習近平係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掌台者、人民的領路人。哇！勁抽過毛澤東啊，真係。 咁多個鹹頭， 咁多個鹹頭，你仲唔勁抽過毛澤東？ 咁事實上係喎，佢而家勁抽過毛澤東。 佢真係勁抽過毛澤東。 喂，好簡單啫，我就話啦，毛澤東尋找階級敵人，搞咁大壇大龍鳳去清剿呢個劉少奇。大佬，你諗下，習近平要懟冧周永康同薄熙來用乜嘢啫？使鬼搞紅衛兵啊？使鬼發動嗰啲年青學生上嚟咩？佢而家好簡單啊，佢要尋找階級敵人，使鬼你篤灰啊？佢唔使喎，佢用大數據可以揾到出嚟咯喎，然後重點清除。咁你全國人民？哪一個人敢反他？毛澤東搞這麼久死幾千萬人，所以毛澤東是粗糙很多。 因為為什麼呢？我們有一句，我們大數據有一句，有一個 terms 叫做 targeting marketing， 精準行銷。 精準行銷，毛澤東就不精準， 不精準咯，習近平就精準咯。就是、 事實上你想在毛澤東的年代，你想想又是誰是克魯曉夫路線復辟，在中國復辟資產階級、佢睇你有冇著，係咪中意著牛仔褲啊？呢啲咁嘅嘢嘅啫嘛。睇、你係咪中意聽歐西流行音樂唱片啊？咁佢仲要靠咩咧？靠個街道大娘去報告嘛？夜晚黑走去喺你屋企度偷聽，然後回報嘛？而家唔使啦嘛，而家用雲端數據、容貌識別系統，全部已經窺探到你內心係乜嘢。 咁其實咧，老實咁講，即係美國都有叫零鏡計劃。其實都類近咁嘅嘢嚟嘅，即係對付恐怖主義。 你問我 Amazon、Google、Facebook 所謂四大媒體啊，美國四大數據媒體冇個好人，一樣係同呢個國家國土安全局分享情報。你睇即係斯諾登同埋呢個WikiLeaks， 嗰個人叫咩 ？WikiLeaks 嗰個叫做 WikiLeaks， 我唔記得咗，匿咗喺呢個 海 外上海領事館 啦，係啦， 阿桑奇，阿桑奇係啦。已經知道㗎啦，我覺得。不過，始終美國係一個民主體制，佢唔可以去到要政府除咗用咗呢啲資料，然後去秘密地去監控。嗱，你留意一下。 嗱，而家咧， 朴槿惠年代嘅南韓啊，又係整咗個咁嘅文化大黑名單，結果全面反台啦，係嘛？朴槿惠都倒台啦，甚至可能面臨起訴添。所以我就話呢啲國家佢始終有個機制喺度，俾你揭發咗之後，嗰啲政客係會孭鍋㗎嘛。 同埋咧，你而家美國咧，雖然咧即係咁早行大數據都好啦，去損害公民嗰個嘅權利咧，基本上咧都你唔係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情況，但係反而咧，佢真係應用喺反恐嗰度咧。就呢個係佢真係主力嘅應用喺反恐。 嗱，佢用 Google 咧，其實好耐㗎啦，用 Google search 嗰啲字眼啊，去 matching。試過有一個人咧，佢又喺馬拉松，即係波士頓馬拉松爆炸，就係用電飯壓力煲㗎嘛。 嗯。 咁咧就佢又個佢又係一個伊斯蘭嘅信徒，就 search 嗰啲伊斯蘭嘅資料。個老婆就準備去賣壓力煲，即係屋企同一部電腦啊。結果夜晚突然間嘣一聲，FBI 破門入嚟，就去捉咗佢。其實佢兩個都唔知嘅，佢老婆就喺度 search 緊壓力煲邊個好，跟住佢自己就喺度 search 緊嗰啲伊斯蘭嗰啲網站。咁其實佢唔係一個人同一個人去揾壓力煲同揾伊斯蘭網站嘅，係兩公婆分開。 所以你睇到啦， 佢咪就用 search 嗰啲字眼嚟揾你咯。 而家咧，無論係零鏡計劃點解搞到咁即係大鑊咧，雖然咧個政府只係要嚟做一個反恐嘅工作，但係你就睇到佢個社會對於嗰個私隱啊，對於因為佢有好嚴謹嘅法例嘅，對於數據咧，政府可以擁有幾多數據，公民嘅數據有法規嘅，所以零鏡計劃係爆出咧就係佢美國政府犯法啊嘛，其實重點就係你犯法啊嘛，你係偷入去人哋嘅電郵系統啊。去 search 人哋啲嘢，呢個係犯法嘅行為嚟啊嘛！咁所以其實零鏡計劃爆出嚟嘅嗰樣嘢就係顯示出咩咧？就係人哋有好嚴謹嘅法規，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嘢，可以擁有幾多個數據。你試下頭先我哋所講嘅例子喺歐美國家可唔可以出現？即係話嘅意思， 你試下過馬路系統，係啊，將人哋個樣喺個曝光台嗰度整出嚟啊嗱， 係啊。 死得㗎又係， 所以咧呢一樣嘢咧，我又真係覺得咧，香港人咧就一定要喺呢個所謂。數據政府擁有數據呢件事上面，特別係我哋嘅民主派議員咧，千祈不要掉以輕心。 我覺得大家 而家就話搞嘢智能城市， 你問我就唔搞好過搞，真係嘅。我寧願香港落後過新加坡，有乜所謂？還掂好落後嘅。我個政府只有越嚟越獨裁，而你繼續放馬俾佢，放任俾佢繼續去掌握更加多你嘅數據，美其名就是智能城市。喂，大佬，真係到時唔係智能城市啊，係磁能線城市啊！真係，即係你諗下，你每一樣嘢好方便、好方便嘅背後個代價係啲乜嘢咧？咁我相信大家係即係有眼見得到。你信唔？最初尾問啫嘛，你嘅財政儲備敢唔敢擺喺陳茂波度啊？我哋私人嘅資料敢唔敢擺喺楊偉雄度？我就問你呢句：呢班友信唔信得過你嘅細路？講明係會檢討呢個 TSA BCA 噶啦，而家又再考啦。系嘛，走數啦， 走數啦， 系嘛？國歌法唔諮詢，仲大言炎炎就話：，誒、哎，諮唔諮詢只係一個 label。喂，大佬，政客就見得多，真係咁樣嘅言論，即係咁樣嘅，即係冇唔要面嘅言論，就真係少見。 嗱，仲有根據咧，而家呢一個聶德權同嚇啲民主派摸底嘅資料顯示，佢都唔係同我哋講嘅，唔係同嗰啲即係香港市民講啊，係透露翻出嚟咧，就話要香港嘅學校咧。就要推行呢個國歌，即係日日要唱咁樣。OK， 我都唔 argue 呢一點先。即係你話國學校要唱國歌、掹國旗咁樣呢啲，我唔 argue 一樣嘢。點解要喺法例裡面要定明啫？個問題喺呢一度啊。喂，呢個係教育政策嚟噶嘛？ 同埋教育界已經講咗，就算校長都講咗係唔需要嘅。 係啊，你做乜嘢？ 而家有邊間學校唔跟呢啲政府嘅政策啫？ 喂，你唔係嘛？喂，依、這個完全違反咗一條法例，你要 clean 清晰。你做乜嘢要將學校呢一 part 寫埋落去法例嗰度？哇，嗰條條例咪好臃腫。 同埋，我覺得咩咧？其實即係呢啲叫做立一法而一弊生 啊。 共產黨都係咁。 咁點啊？嗰啲國唔係你，因為咧你立咗呢條法咧，你咁 rigid 嘅話咧，有一個問題啦。國際學校如何？即係你其實呢啲嘢咧，其實係一個叫教育政策咧。唔該，你就用政策。去處理就唔使用法例去處理噶嘛？ 嗱，呢個亦都係咧開始先河嘅，話俾你聽啦。你明唔明啊？亦都係等於 DQ 一樣嘅啫。一個打開一個 flood gate， 即係一個洪水閘啊。其實，當佢拎開咗之後咧，個洪水就會到嘅。即係話所有喺學校裏邊好多嘅關於國民教育嘅嘢，都會以立法方式做。 係啦，以立法方式做。 好多人今日都睇唔到呢樣嘢，仲係以為即係又係好似嗰啲嘅衝紅燈系統，我唔犯法咪冇事咯，我唱國歌咪冇事咯。梗係唔係咁簡單啦，大佬？佢永遠都係由最簡單嗰下入手，最少爭議性嗰個入手，係咪？唱國歌呢樣嘢未必有好大爭議，我喺學校裏邊。好啦，跟住用立法嘅方式， including， 即係將學校包埋落去。將來咧，國民教育咧， 係咯。咪所以我話，我一開波我都話，你學校唱國歌冇緊要，咪唱咯咁樣。我最重要嘅就係、是。做乜要要法例上面？ 哦，呢個佢最想要， 就係你頭先所講啊。 我覺得係最想要。 佢用法律嘅方式，以後推行好多喺教育裏面本來係教育政策嘅嘢，以立法嘅方式去處理。 而家你終於明白點解要 DQ 梁振英啦？就係、是、習近平嘅講法係咩咧？就係、是、話我哋定咗一個方向目標，程序嘅嘢你幫我走埋去。 嗯。 你嗰個係邊個咧？就係、是、林鄭月娥。 嗯。 走程序呢啲嘢，你幫我搞掂佢。 嗯。 律呢、這個。司法搞唔掂，律政司去搞，系嘛？你見到有嗰啲咁樣嘅而家咁嘅垃圾官喺度，你就知道香港嘅司法系統已經岌岌可危。最近呢個路透社去匿名訪問咗一班法官， 哦，係， 係嘛？即係呢個係好少數嘅情況嚟嘅。其實過去，如果唔係啲法官已經感受到嗰個政治壓力，壓到唞唔過氣， 嗯， 點會喺匿名向呢個路透社去講出就係話佢哋判案而家感受到沉重嘅壓力？ 嗯， 係咪因為釋法嘅問題？ 嗯。 每一次就係咧，根本上 DQ 常態化，釋法亦都會常態化。所謂以法治國、以法治港就係呢樣嘢。你問我個手段好清楚，今次國歌法其實係唔需要。你問我學校呢一 part 嘅根本係唔 需要 噶，唔需要立法嘅。 你按翻以前香港定立法例嗰個嘅方法嘅時候咧，個法例咧最主要就係話會定義清楚乜嘢行為係犯法。個罰則係如何？ 當日廿三條嘅爭論都係咁啫嘛，乜嘢為之刑事罪行就唔係話淨係你諗啊嘛，唔係你嘅思想啊嘛，而係你真係有咁嘅用普通法裏邊嘅刑事舉證責任，咁先至係犯法嘛。 你所以咧，今次嘅國歌法仲有第三個荒謬點咧，就係話佢個法例裏面嘅意思就話要鼓，即係話特別係學校要唱國歌咧，就係、是、要鼓勵到啲學生嘅愛國情懷。愛國是如何用法律的語言去定義清楚的呢？今次的立法為什麼要將那個的所謂的國歌 在學校推行，這件事已經很奇怪，又跟著又要在學校推行的目的是要鼓勵學生的愛國情懷。喂，這全部不是法律的東西來 的。那如果鼓勵不到 怎麼辦？鼓勵不到怎麼辦？犯 法是吧？誰什麼飛才鼓勵不到？ 犯法啦，鼓励唔到犯法。 嗱，我话俾你听啊，总会系咩咧？总会系出现一两个呢啲咁样嘅所谓嘅挑机嘅人物嘅，我觉得。即系喺呢个嘅国歌法里边，你问我学生咧，总会出现一两个呢啲挑机人物嘅。你一发立而一弊生就系咁嘅原因。讲到最后尾，如果你嗰个政权嗰个国家政权系继续用一种咁样嘅视人民为敌。用一種嘅全面嘅數據監控嘅方式，去令到人哋唞唔過氣，生活喺一個大監獄裏邊咧。你就算規定將來規定所有工作場所要唱國歌，交通燈前邊要奏國歌都得㗎，我覺得。但係你話達唔達得到你建立呢個所謂國家民族自豪感呢樣嘢咧？就算你監控到所有大媽唔跳廣場舞啦，跳親廣場舞。超過半個鐘嘅都要將佢個容貌曝光，將佢身材曝光，咁嘅話 你就想， 喂呢個大懲罰嚟嘅真係，將啲大媽嘅身材曝光，將個年紀曝光，你估啲大媽唔跳，但係佢會真心擁護你咩？ 嗯， 所以呢個去到一個地步係咩？係一啲相當愚蠢冇智慧嘅一種咁樣嘅領導人先至會用呢啲方法嘅，我覺得。你如果真係希望香港人擁護你，你諗下香港人對中共。的支持度最高的年代是汶川地震的時候、是開放香港的傳媒入去採訪、是溫家寶入去這個災區，這個就是所謂當時、就是、動員香港人的愛國心了。 你今天你講到怎樣中國怎樣崛起，你問我就算 even 建制派的班友其實他們都是賺錢的嘛、你幫他們真的會放個心下去的嗎？而你係會 alien 嚟 from 一大扎呢啲本來對中國唔係咁反感嘅人， 你 會越嚟越反感嘅，真係噶。 你而家嘅政治嗰個氣氛嘅會造成一個點樣嘅現象咧？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話，你咪會吸引咗一班會歌功頌德、會拆你鞋、唯命是從，但係佢其實係追求個人利益 係追求個人利益嘅，因為擦你鞋有著數啊嘛咁樣。咁但係所有即係等於一間公司都係嘅。你如果個老細好中意擦鞋嘅時候咧，有爭財實料嘅人就會走噶啦，就會恥與為伍噶啦。 我都話啦，以前我喺一傳媒工作嗰陣時候，肥佬黎就有一次講佢話：，喂，大佬你呢啲咁樣柴仔嘅水平， 啊， 如果開會嗰陣時候我都接受嘅話，即係話其他同事會點樣睇我呢， 嗯， 佢一定會覺得我係一個冇 Q 用嘅人啦，咁低水平嘅柴仔我都接受。 嗯， 所以佢就話：大家以後開會唔好柴我鞋。 啊， 即係呢啲就係所謂嘅，即係佢自己都有自知之明， 嗯， 你諗下，如果當其他人都知道習近平係一個咁中意呢啲咁樣歌功頌德嘅人， 嗯， 你諗下，實際上啲人會即係除非係漁民政策嘅啫，我覺得， 嗯， 即係嗰啲農民就會覺得佢係叻嘅啫，其實。 嗯， 但如果你話係一個城市裏邊嘅中產，你會睇得起佢咩？喂，大佬，一個北韓咁樣嘅政權，一個金家政權嘅一個擴大版。 喂，所以你而家睇到噶，而家差唔多成為國際笑話啦。即係有一篇咁嘅報道，就將佢比喻為北韓，即係而家兩會嗰個閉幕。 佢而家個新名叫做西朝鮮啊， 係咯， 唔係北朝鮮、南朝鮮啊，喺西邊啊嘛。 啊，唔係exactly， 我 叫西朝鮮啊，而家叫做。 我諗咧，即係話。而家咧，唔係偷嘅，即係聽緊我哋節目嘅一啲嘅五毛好，或者係譚鐵阿咩鐵牛啊，阿譚鐵牛係咪譚啊？ 係啊，譚鐵牛 嘅部下好，我想講就係話，其實我哋所講嘅道理係真係好簡單嘅啫。而家阿習帝所嘅行為，其實所做出嚟嘅效果已經出現咗啦，你睇到㗎，就係國際上面點睇中國，點樣睇習近平。喂，出咗嚟噶咯喎！ 你澳洲外長今日講啊，中國唔係一個民主國家，所以佢唔可以喺國際上面扮演呢個領袖嘅角色。 係咯， 澳洲外長講啦，今日 嗱，而家咧呢一個嘅阿 Donald Trump 咧就聯同啲盟國一齊就話：喂，真係喎！你澳洲而家又有一本書出嚟，就話講中國點樣威脅世界嘛？ 喂，大佬啊，你隻手伸到入去澳洲嘅出版界 啊， 係準備封殺呢個教授嘅書、啊？喂，大佬係人都興啦，係嘛？喂，是香港人才这么契弟的，我告诉你，隻手伸出来这么久、 啊、 出版社铜锣湾书店，我们出版社被他搞这么久，没人出声的、 嗯、 是吗？但是澳洲佬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给你这样做的，我觉得、 嗯、 喂，大佬，人家有核心价值在这里嘛，人家立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啊、 是吗？就算你说是一只不过是一本书，反你台就反你台、 嗯、 孔子学院被人执了现在、 嗯，喂，系啊，你有睇 真系噶，孔子学院大量关闭啊，喺美国。 所以我话两个景象都出现噶，一头先嗱，大家就唔好太过气馁吓，即系话你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大数据，嗯、中国而家点样用大数据嚟去监控成个社会，但系同时之间呢啲咁嘅所谓嘅新闻啊，或者系呢个习帝啊喺呢个两会期间嗰啲嘅发言诸如此类，佢、嗯、同时之间亦都产生另一个效应嘅，就系、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嘅睇法。而家系我覺得係傾向負面嘅， 北韓化就係一個好負面嘅標籤， 好負面嘅標籤嚟㗎。 係啊，北韓化就係咩咧？係嗰啲嘅低水平嘅獨裁者，你明唔明啊？唔係普京嗰種啊，普京嗰種咧就係民族主義埃爾多安啊，土耳其即係種類嘅嗰種啊。但係而家習近平慢慢變成係一個金正恩嗰類嘅奇離怪啊。 但早於兩年前到咧，其實習近平嘅形象仍然係好好嘅。 系，因为反贪嗰阵时， 反贪嘅时候， 因为佢未去到歌功颂德修宪呢一步嘛， 所以咧其实咧 分水岭啊，修宪 分水系啦， 分修宪啊， 修宪系分水岭，即系当佢话所谓嘅人哋话所谓嘅帝制伏笔咧，呢个就真系分水岭。 只会开始就系咩咧？诶，揾错处，我话俾你听，佢做乜都死嘅，佢慢慢进入一个揾错处嘅阶段。 嗯， 即系话好简单，就 Donald Trump 就系一个弱势总统，所以你睇中国，除咗你话。自己內部因素之外咧，而家你唯一考慮，即係對香港人嚟講就係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就最主要就係美國究竟會唔會好似當日打蘇聯咁樣，即係拉攏中國去圍堵蘇聯。 嗯， 當一帶一路成為中俄，唔一定中俄合作嘅，其實係、 嗯， 因為一帶一路你喺阿普京嘅地盤裏邊插旗嘅，嗰、那個中亞國家其實係俄羅斯嘅地盤嚟嘅。 嗯， 你而家插咗支旗喺人哋嗰度， 嗯， 如果調翻轉呢個《三國演義》裏邊嘅盟友，由本來吳同蜀結盟抗曹， 嗯， 然後變成曹同吳結盟打蜀嘅話咧， 嗯， 就大 Q 鑊噶啦，話俾你聽，蜀國就可能就係呢個習近平。 喂，但係其實呢個圍堵中國嗰個氣氛開始出現咯，我自己覺得已經出現緊嘅喺國際社會當中。 嗱，你睇到而家貿易戰咧，我覺得咧就係試水温嘅。 嗯， 所謂鋼材咧，始終美國中國輸入美國鋼材唔係好多。 嗯， 但係咧，我覺得嗰個 list 就會開始越嚟越長噶啦。 唔係，我覺得個論述出咗嚟啊！而家 冇嘅，而家共和黨鷹派抬頭，唔使諗啦，真係 出咗嚟個論述，即係話即係視中國為最主要嘅敵人咧，呢一種嘅説法已經出咗嚟。 個原因就係佢發覺咧，呢個就係 engagement 啊，所謂由1972年尼克遜嘅 engagement policy 全面破產。 嗯， 亦都你睇到共和黨裏邊好多鷹派嘅人物咧，一路對於即係由支持中國加入世貿 WTO 之後咧。一路中國喺個市場開放裏邊嗰個嘅即係出蠱惑同埋走數咧，係好不滿嘅。 嗯，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會嗱，當日搞呢個所謂嘅烏克蘭變天啊、阿拉伯嘅民主改革咧係失敗，因為咧美國始終咧係冇一個足夠嘅所謂軍事力量喺呢、這個即係、就是、當時嘅呢個中亞嗰啲地方。 嗯， 即係佢唔係直接駐軍喺嗰度，但係諗下而家由啱啱呢個。簽署了呢個台灣旅行法啦，即係 Donald Trump 啊， 嗯， 跟住就係由日本、南韓，南韓雖然而家係左交啦，我估呢個文在人都唔會搞到好耐噶啦。韓國一路落嚟，而家到新加坡，你留意一下李顯龍同中共嘅關係係相當差嘅，而家， 嗯， 相當差嘅， 嗯， 冇辦法嘅，因為你威脅到人哋嗰、那個，你走去鑿咗另外一條運河，走去運油嘅話，你嗰啲油管由中亞過嚟嘅話，你就直接損害緊新加坡嘅地緣政治嘅利益。因為新加坡就係、是、就守住南海， 嗯， 就係嗰條運油嘅通道，同埋佢係咁樣先至有個煉油嗰個工業啫嘛，係嘛？即係如果唔係我哋香港嗰啲石、嗰啲嘅，我哋入嗰啲油啊， 嗯， 車用嗰啲汽油，其實喺新加坡嚟噶嘛，全部都係。嗯，即係如果你令到新加坡嘅角色冇咗嘅話，佢點解要同你中國握手啫？ 嗯， 你而家越南都係嘅，你成個東盟裏邊越南係反華最犀利嘅，其實係，嗯，即係大家以為，哎，大家社會主義國家梗係唔係啦？所以我就話下一波。下一波啊， 嗯， 究竟習近平會唔會攻台咧？嗱，我覺得呢個就係真係係喺我哋有生之年係會睇得到嘅。我唔信呢條友有個足夠嘅智慧，好似鄧小平韜光養晦呢樣嘢。 嗯， 佢因為佢吸毒吸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唔再俾啲民族主義嘅興奮劑啲國民食，佢撐唔住啦嘛。 嗯， 咁你唯有再食落去咩咧？除非你就係香港獨立，唔係香港人有人武裝獨立。 嗯。 如果不是的話，他就真的拿台灣來開拖的了， 嗯， 最大可能的其實是， 嗯， 所以現在台灣那邊都在討論的，究竟2020會不會攻台， 嗯， 是吧？當然你問我，如果他攻台的話，這個就是真的資爆的開始了， 嗯， 以郭伯雄徐才厚貪污了這麼多年，我估他那些兩棲登陸艦啊，兩棲登陸的戰車和那些的，哦，所謂的中國，這 個叫軍事資爆 是啦， 不是經濟之爆， 不是晚清都是由軍事爆炸開始的， 哦， 就是甲午一路這樣輸嘛， 啊， 是最傷就是他甲午輸給日本仔嘛， 啊， 是令到那些原本擁護清室的保守建制派最後都頂不住嘛， 啊， 他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他會繼續國進民退嘛， 嗯， 就是國有資產一路立返回來嘛，嗯，所以你看到那些什麼葉簡明，啊，被人拘捕就是這個原因，嗯，那你很簡單，你想想晚清其中一鑊辛亥革命最大鑊之前是咩？就是宣布鐵路國有化。 嗯， 結果那些四川鄉親個個買了股份嗰啲，個個扎扎跳嘛， 嗯， 因為他哋真金白銀投資了在四川的鐵路嘛， 嗯， 一嘢就國有化攞走曬佢。 嗯， 兩樣嘢都是資爆的原因嚟嘅，其實。 嗯， 所以我話如果是軍事資爆咧，這個可能性仲大啲，我覺得。 嗯， 到時就真係學定唱國歌啦，我覺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你不要唱啊，有追索力啊。 喂，我很庄重嘛，哎，我觉得唱得最不庄重的那个是你某一日唱过的，其实。我只是说中国牛肉有毒而已。这个不是我搞的，我没有唱出来啊。 喂，我讲起国歌呢都是有个问题的。即是现在呢根据这个聂德权和这些民主党派所讲的东西，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喂，如果唱国歌走音那怎么办，在一個場合就現場演奏，演奏者走音，喂，未試過啊？在國際 大佬啊， 都試過啦，演奏都走音，唔係唱。 唔係啊，嗱，有片睇嘅咧 ，NFL 啊 ，Super Bowl 啊，美國超級碗決賽啊，唔知嗰次請咗邊個歌星啊？好似Black Eyed Peas 嗰個女歌星上去唱，唱到走曬音嘅，真係。 佢唔想噶，喺香港拉得噶啦。 系咯，唔系即系话，所以咧呢啲咁嘅立法咧，我话国歌法咧就叫扰民法。因为点解咧？其实你就只不过系因为要令到人民咧去尊重国歌。咁点解我要尊重你国歌啫？喂，有一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嗰首歌？哇！我記得我睇到咧，有一次咧喺 YouTube 睇到咧，佢咧喺個幾個國家，十幾個國家定二十幾個國家，用不同嘅語言去唱，用不同語言係冇中文嘅啫。喂，一首咁嘅歌，有冇人惡搞過佢啊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有冇人惡搞過佢啊？冇啊！喂，你要人尊重你，真係要出自真心噶嘛？你唔係用立法嘅方式，你立法就會擾民，因為點解咧？无论一条法例点样定都好，它是有太多太多的漏洞的。 我们八十年代开始学唱这个《义勇军进行曲》 啊， 当时还懂唱这个国际歌的我们。第一，学校全部不会有人唱；第二，从来在电视新闻之前不会播，是自己主动学唱的，特别是国际歌。现在当然大陆都不唱国际歌了，因为太过反动的国际歌。但是你想想那個年代，反而你會自己很努力去學這些東西，是沒有任何，甚至是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當時是，反而你自己想學。到現在今日，我們的下一代，就是說現在是1997年之後出生的一代，是越來越反感。你問為什麼？我覺得很簡單的，其實格衰，兩個字，是吧？中共格衰。格衰是什麼呢？由五年前開始，其實由2011年、2012年開始嘅啦，其實係《環球時報》呢啲咁嘅民粹主義嘅報章，一路煽動中港矛盾。你記唔記得由呢個 DNG 影相事件開始，孔慶東開始話香港人係殖民地走狗。以往官方媒體係從來唔會咁樣潑嘅，而家調翻轉，你唔夠苦大仇深，我潑到你夠。係咪？成個所謂本土運動港獨派，其實係《環球時報》潑出嚟嘅，我覺得係。以往就是你不將這個分歧擴大是沒有事的，其實根本是。大家起碼表面上不會說扎行曬馬的。就是你現在的格一路去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就是變成一個財大氣粗但是就沒有品味的大媽。然後你叫香港人每日歌功頌德讚你靚，你不出聲我們都算了。現在是要逼你跪低，然後還要稱讚這個匿勁私密當匿勁著嘅大媽，然後唱埋曬啲核突歌。你去西洋菜南街企喺度睇下，星期日，然後你仲要真心誠意拍手掌話佢靚，你做唔做得出啊？嗱，除咗揾食，世界 fans 就得。如果你唔係揾食嘅人，喂大佬 ，even 你喺國際社會啊，中共呢種咁嘅形象喺國際社會裏邊，其實係衰到冇朋友嘅。所有嗰啲表面上同你揸手嗰啲人，其實都係為咗利益嘅啫嘛。點會有真心朋友嘅啫？ 為地棄豬乸。 係啊，點會有真心朋友嘅啫？ 所以我覺得咧，嗱，你我就算從一個最即係最粗淺嘅層次，我反對國歌法嘅原因咧，就係話依條法例係根本係一個擾民法，因為咧嗱，呢個立法咧係好係要好審慎嘅。立一條法例咧，佢會考慮到就係話佢要執行到啦，佢要執行得到啦。第二，即係話佢喺執行嘅過程當中，會帶嚟一個點樣嘅一個社會效果啦？呢啲你全部要諗嘅。你而家立呢條國歌法咧，其實係難於執行嘅， 係難於執行嘅。我覺得佢最重要咩？當作一個政治任務完成。 而家係咯。 嗱，而家香港政府嘅做嘢咧，同以往係完全唔同嘅。 如果港英政府唔會立， 先諗咗執行細節。你睇到啊，陳茂波嗰個嘅免 DSE 考試費影子嘅啦，其實。他先想了個政治後果先，他不想執行的情況。以往如果你是 AO 的訓練，是先想執行情況先。你執行不 work 的話，你的目標幾好都好，都冇用的。而家林鄭月娥的做法就是這樣，先滿足了最有魅力的領袖先，係咪？跟住個領袖咁多嘢搞，佢點會理你嗰條法例點樣執行嘅啫？但係你唔做，佢就記得啊嘛。 嗱，而家咧，其實我覺得咧，阿七七七咧已經係漏咗口風咧，就叫人唔使擔心，唔使擔心，唔執行。佢有少少咁嘅意思㗎，我唔知道你聽咩出咧嗰個言， 有冇 人信佢？佢有少少係言外之音咧，叫人咧唔使擔心，唔使過慮。其實即係條法，好似講條法例係應付個肥仔啫嘛。 哇！咁啊，撲街！我話俾你聽，個原因係咩咧？我點知道你幾時理真？ 係、哎， 喂，呢樣嘢就等於我成日都話㗎。 一到暑假滾啲女學生去卡拉 OK 伴唱一樣嘅啫。初初就請你去收銀，冇嘢嘅冇嘢嘅，跟住叫你捧果盤入去嗰個卡拉 OK 房嗰度都冇嘢嘅，跟住就猜妹玩大話式都冇嘢嘅。到最後尾攬埋你都冇嘢嘅，咁你翻唔到轉頭噶啦。所以我就話而家坦白講，你對而家特區政府有冇呢種信任？我就坦白講，我真係冇。以前你有程序有規有矩啊嘛。 我估嘅啫，你就有線啦，我就估啊。我會估而家 呢個係籠絡民主派嘅方法嚟。 係啦，籠絡民主派的方法就話俾佢聽，放心啦，滿足一下個肥仔，唔會執法嘅，會咁講。 到時你唔執法，《環球時報》、《文匯報》、《大公報》、人大常委譚耀宗全部會發炮轟你，你林鄭月娥你會頂得住咩？ 頂唔住㗎，喂！如果 你憑乜嘢頂得住？ 你到時譬如話足球賽嗰陣時候又有噓國歌咁點？ 係咪？如果你準備立法，老大都即係搞場噓國歌出嚟啦，又係咪先？ 或者跟唱咯，唔好噓。我又覺得咧，有機會咧就唔會再噓啦。 走音 係走音地唱。 嗯， 喂，大佬，我五音不全咁都犯法。 所以咪話咯，你點解令到香港人咁憂鬱？就是因為你太多呢啲所謂政治任務強加於香港人身上，你每強加一樣嘢，就出現一種逆反嘅心態。 嗯， 你諗下近呢幾年，你唔好講遠啦，你淨係林鄭月娥上台到而家呢段時間裏邊，你加咗幾多嘅政治任務落去香港人身上？係咪？國歌法、國旗法，跟住就到23條立法，三法一齊嚟。然後跟住仲有你睇所有公職人員嗰個網收到最細，將嗰個 DQ 嗰個嘅對付嗰個人嗰個對象啊，將佢擴到最闊。喂，大佬呢啲嘢第一次滾你就係糧油啫。跟住咪 DQ 四咯 ，DQ 四之後而家你諗下， 而家繼續 DQ 落去啦。 係啊，你睇到咧， 這個、用一結束一黨專政， 好快見效噶啦。我就建議梁國雄繼續報名參選，就等佢 DQ。千祈唔好唔選梁國雄。好多人叫佢唔好選。我就話梁國雄應該去選，應該去選只有一個目的，就係等佢 DQ。係咪？我覺得香港人唔死到臨頭係唔會知死嘅，係唔會嘅。我覺得上次仲係因為姚松炎唔去你嗰條村嗰度，所以你就唔出嚟投佢票啊嘛。好啦，我想睇下梁國雄睇下佢點死。如果 DQ 完梁國雄之後，我亦都好想睇下究竟仲有邊個人會出嚟參選，係咪？然後你哋唔醒覺，唔覺得嗰個係你哋嘅集體嘅任務，你哋嘅責任嗰陣時候。而是個候選人因為招呼不周而你不去投票的，那就抵你死了。我覺得是吧，你講來都沒用，其實去到一個地步已經不需要再講了。我覺得個道理如果這樣都不明白，是因為個候選人對你這個選票招呼不周而你覺得你自己沒有責任的話，那我覺得呢就 DQ 了支聯會之後呢，就基本上立法會都不需要存在的。其實 所以我覺得呢，以今時今日香港的形勢呢，老實說撤出立法會咧，都已經唔係一件乜嘢事啦。即係我嘅意思， 我覺得要諗噶啦。嗱，我覺得兩樣嘢要諗。第一，成個泛民嘅統一戰線。 啊， 我亦都同一啲嘅核心人士講過，我而家已經係個呢個係你哋嘅責任啊，唔係你願唔願意啊。如果呢個統一戰線再冇辦法成立嘅話，一個聯合陣線嘅話咧，到你結束一黨專政呢個 DQ 嚟到嗰陣時咧，又係一盤散沙咧，市民係會越嚟越失望。你要記住，佢哋唔嚟投票，因為對你哋失望。你一定要有動作俾人睇到，你願意放低成見，呢個好緊要。可唔可以放得低係另外一個問題。你唔可以話因為放唔低，我哋唔走埋一齊噶嘛。歐盟咁點啊？大佬打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你諗下，由當初係由煤炭同盟一路到關貿總協定、共同市場，然後到歐盟噶嘛，中間成三四十年嘅話一樣係。如果你今日唔行呢一步，永遠行唔到，係咪？呢個統一陣線，我覺得唔係叫你組織成一個政黨，一個聯合陣線就係大家一齊。去推舉候選人，我覺得不應該再由那些不知什麼人去投票去選初選的了。其實第二是什麼呢？就是你要有一個論述，在現在這個政局裡面有一個論述。你想想，出了譚耀宗的講法之後，大家 business as usual， 今晚繼續黨慶，繼續跟這個777在這裡觥籌交錯。你請我我都不會來，我告訴你，雖然你沒有請我，但你請我我都不會來。而家乜嘢時候？其實係，係嘛？你以為攬住七七七之後，你保得住民主黨咩？你而家實際上，你諗下，支聯會受到咁嘅攻擊，你民主黨做乜春啊，大佬？支聯會嘅民主黨係一 甩個頭戴兩頂帽噶嘛？支聯會使你民主黨可以生存咩？你覺得捉住777你可以生存落去咩？如果你唔去諗住呢個政局，跟住你要諗下個論述係點樣？點樣攞翻香港人嘅民心？你靠個一兩個人去繼續作戰啊？靠阿劉小麗同阿梁國雄繼續去作戰啊？喂，大佬，呢個大敗局嚟噶啦，其實已經係大敗局嚟噶啦。佢再 DQ 你問我，市民係冇反應，我打定輸數，其實根本係真係噶，我唔知道你點睇。如果再 DQ 梁國雄， 所以 我覺 得 係冇反應噶啦。 今次嘅結束一黨專政咧， 我 覺得是我 覺得係相當之過分噶啦，已經係 我覺得唔可以撤退。即係話咧咩意思 啊？大佬，你 一定唔可以撤退就話，我覺得唔好再有一種嘅講法話，喂咁就為咗保住個議席咧。就唯有就以後唔好嗌呢個嘅口號啦咁樣。我反而覺得而家呢個時候，所有嘅從政者都應該喊呢個口號，即係民主派都要喊呢個口號。 我喺立法會講，我話俾你聽啦，喺立法會講，我就 move 一個6月4日嘅動議辯論就到啦。仲有幾耐啫？然後立法會裏邊每一個泛民嘅議員，邊個唔講邊個就係撲街。好簡單嘅啫，邊個唔講啊？就一定要其中一個就是要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六四。喂，大佬，這個就是你每一個人的政治道德， 跟住 你哋嘅操守嘅一個標準嚟喎。你咪全部封殺佢咯。 如果佢真係敢於亮劍，你咪殺曬。 冇噶，你要同佢曬冷噶啦，我覺得已經 冇啦。而家 喂 DQ 二、DQ 四之後，如果再加多 DQ 二，喂，大佬冇咗8件啊，大佬。 咪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 你唔同佢曬冷， 冇得唔曬冷噶啦。即係而家。踩到埋上心口啦，即係咁樣踩到上心口啦，已經。 同埋曬冷嘅方式唔係話我哋全面呢個辭職， 唔係我唔係話辭職， 係你等佢嚟， 等佢嚟 DQ 你。係啊，你等佢嚟，我而家就係企硬噶啦。係 啦， 講到明。 等佢嚟 DQ 你咯。 係啊，你等。 因為而家呢個時候咧，第一已經踩到上心口，第二就係話咩咧？而家你已經喪失咗咧各方面嘅所謂關鍵少數啦，冇噶啦，議事規則亦都改咗啦。所以其實對於個議會咧，留喺個議會嘅作用咧，已經冇以前咁重要。喺呢個時候啊，係一個需要咧，即係對於即係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嘅一個表態嘅時候。呢、這個係嗱，我想講清楚個我自己嘅理據喺邊度先。我覺得有啲人都仍然可能會覺得，即係喂，依個係憲法啊嘛，即係話已經寫咗落去個憲法嗰度啊嘛。嗱，我話俾你聽，言論自由啊！呢、这個言論自由，我講乜嘢嘢都好，係冇可能會係違法嘅。我唔理你憲法點寫，你係憲法違法啦。因為點解？如果你嘅憲法話會令到我講一啲嘅説話違法嘅時候，就係、是、你憲法違法，唔係我違法。因為點解？喂，就算基本法都好，我哋有保障言論自由，仲有我哋有兩個嗰啲嘅國際公約，依全部。 唔係，同埋我覺得第二個方法好簡單 啊。 除了立法會表態之外，所有泛民嘅議員加入成為支聯會的常委，就係曬冷啦！我話俾你聽， 我覺得係曬冷。 呢個行動上，我話俾你聽，呢個行動上，你嚟 DQ 我咯， 係要曬冷㗎！ 你要逼佢 DQ 曬所有議員嗱，我覺得你冇辦法㗎，你去到咁嘅地步，你自殺係冇意思㗎， 唔好辭職， 千祈唔好自己自殺，但你要去到佢最粗暴嗰下，你就要等佢行佢最粗暴嗰下。如果當所有議員都加入成為支聯會常委，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就是他們的政見，你就 DQ 了他們。沒有的， 你如果是這樣 DQ 梁國雄的話，你以後下一步你就要 DQ 了所有議員的了。 你知 不知道，如果不是黃國興會入品的了。 現在呢，譚耀宗所說的事情的那個的荒謬程度是什麼呢？他是要我們香港人那個的參選權是受到一個的言論的限制。嗱，呢個係好荒謬嘅一件事，係極端荒謬。 喂，你睇電視辯論裏邊，陳家沛點樣 trap， 點樣裝定個彈弓俾歐樂軒，就係問佢唱城邦會戰勝歸來同埋呢個神霄基本法啊嘛。佢就係要佢公開答，而作為佢將來 DQ 佢嘅證據嚟噶嘛。呢個係張達明，你記唔記得嗰日喺 DQ 周庭嘅集會裏邊，張達明已經一再去 warn 嗰啲候選人，你哋要小心啲喺論壇答嘢。就係知道曬呢啲咁樣嘅後著，所以我就話冇得諗噶啦。其實，如果你容許佢 DQ 長毛嘅話，如果用結束一黨專政去 DQ 長毛嘅話，咁即係話呢個案例嚟噶。其實係你哋唔好以為長毛我有得長毛死，我哋就唔會有事。跟住我哋只要攬住777就唔會有事，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嘅。 長毛死，即係話所有，除非你切割，甚至係公開打倒昨日之我，佢會放你俾個 exit 位你，佢會俾個 exit 位你，你要公開打倒昨日之我，就係話我聲稱我已經放棄結束一黨專政呢個立場啦，咁樣你就可以做從事公職同埋參選， 咁就死曬㗎啦。 咁你嘅話，你將會失去我俾你捐過呢個狗窿。你將會失去曬所有泛民嘅支持者，又如何？你變咗黃成志，係咪先？你尹兆堅呢一代、胡志偉呢一代，你全部變曬黃成志。 不過我又覺得民主黨唔會行到呢一步嘅，所以即係、就是、我會覺得係咁啦。即、就、係、是、總言之，今次呢一個 唔係，但係佢哋有冇諗過要保住梁國雄 DQ 呢個位先？我覺得， 嗯， 你一定要盡全力去保住梁國雄被 DQ 呢個位。點解呢？因為梁國雄係統派嚟嘅， 嗯。 梁國雄咁多年都係統派嚟嘅，佢個民族主義立場一路企咗咁多年。 嗯、 你話佢左交又乜都好，如果佢咁樣都俾人 DQ 嘅話，你諗下嗰條線已經去到幾遠咧？諗、嗯、下，你獨善其身咩？就係、是、因為佢對你額外私恩。Once 一 DQ 咗梁國雄之後，就算佢俾民主黨人參選到，呢、這個係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rule。 嗯， 即係話我係額外私恩啫。 嗯， 如果我要收翻嘅話，我隨時可以收翻。咁你諗下，香港嘅議會結束，議會民主結束。 喂、嗯，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咧，其實就算連上次我哋都係咁講啦，個議席唔係最重要嘅。依、這個時候咧，其實唔係要贏取個議席係最重要，因為點解成個議會都已經係真係個功能已經廢咗啦。而家最重要、最重要，好似你講嘅，就係、是、我哋點樣可以重組埋一齊。去打下一場仗。嗱，如果你贏、你贏取一個議席，但係失咗民心，你贏取咗議席，係令到對方嗰個步步進逼再，即係成功地再進下一步嘅進逼嘅時候，咁就係輸嘅。所以我反而覺得咧，而家咧，就算嚟緊嘅補選都好啦，議席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嘅就係話我哋點樣去走埋一齊去迎戰。特別喺今次呢個所謂結束一黨專政， 唔係迎戰，你都有個隊形啊，大佬。 係啊，要隊形。 喂，呢頭共產黨做完嘅嘢，好似同林鄭冇關咁樣，你仲繼續攬頭攬計。我成日都係講呢樣嘢嘅。如果林鄭唔需要 pay the price 嗰陣時候，佢一定係崩曬共產黨嗰邊。點解咧？就係、是、每一次佢落實完一啲極左嘅政策，佢嘅民望繼續高啊嘛。佢發覺原來我唔使俾代價喎。七七七六八九就要俾代價嘅喎，六八九同阿馮偉光兩兄弟攬炒嘅喎，其實係、民望跌到負值，係、嘛？佢就真係唔抵嘅喎。但係呢個做曬六八九做唔到嘅嘢，而民望仍然繼續高企。你問我香港嘅泛民係咪有責任咧？我哋講到口水都乾，一定要將七七七嘅民望打落嚟。你今日同佢繼續喺度揸手嗰陣時候，呢、這個民望係唔會跌嘅，因為佢係 ride on 緊你，佢係抽緊你泛民嘅水。如果你不是全面和政府決裂的話，大家不需要往來。他現在正正就是立住這件事嘛。 你給主席看，就是我可以，你看我做了這麼多事，這班友還要聽我支笛，還要繼續跟我握手。很多人就說、政治就是講求這個、不可以、就是、一面倒的，一定要四方八面都是交朋友。不是的，你如果時機需要的，我覺得就算反面都可以是假的。如果時機需要的話，我現在就跟你反面是一個策略來的、我要令到你四面楚歌，你才不敢做那些事的、如果不是的話，喂，打工仔一樣而已，老闆給你很惡啃的單，你發覺做完之後你的同事不敢出聲的、你就會再做多一點。老闆今次叫你炒兩個，你就炒了之後其他人繼續跟你吃飯，下一次老闆叫你炒五個，你照炒、然後那些同事又不出聲的，朝頭早繼續同你食飯嘅晏晝，咁你諗下，到時到後咪炒 Q 曬佢都冇所謂咯。其實而家林鄭 set 嚟就係咁啫嘛。所以佢點解可以大言不慚到就係、是，國歌法冇嘢嘅，諮詢 label 嚟嘅啫。咪就咁嘅意思咯。 所以我覺得今次補選咧，應該要繼續派阿長毛。 我覺得長毛一定要繼續參選，真係噶，你要等佢 DQ 第一，你千祈唔好避。第二，我覺得。DQ 長毛是一個 symbol 嚟嘅，真係呢個就係推翻咗1997年中共同支聯會之間嘅共識。你問我， 我覺得甚至啊，去到咩咧？你派劉小麗同埋阿長毛出戰咧，然後跟住佢 DQ 咗你咧，我覺得都唔使派 Plan B 添。我覺得連 Plan B 都唔使。 唔係嗱，你要諗定嗰、那個scenario planning 係點樣嘅、如果 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在江泽民年代，所谓河水不犯井水是共产党与支联会之间的一种 the agree to disagree。 嗯， 即是说你不要过来搞组织，你不要跨过深圳河搞组织来颠覆我。 嗯， 我就不会过来去搞你。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令到支联会生存到今日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agree to disagree。 嗯， 如果而家谭耀宗所讲嘅嘢冇更高嘅领导层出嚟否定嘅话咧，即系话佢系共产党嘅执行嘅政策。 嗯， 呢个系完全唔单止推翻邓小平，佢甚至系推翻咗当年回归嘅江泽民所定嘅一个政治决定。 嗯， 而泛民对呢样嘢系甚至唔 aware， 我觉得系。 嗯。 他是不 aware 呢樣嘢，所以話點解 DQ 長毛係咁重要咧？ 嗯， 對泛民嚟講啊，嗰個唔係你喜唔喜歡梁國雄嘅問題，嗰個亦都同 DQ 梁又係唔同嘅。 嗯， 個原因係咩呢？就係因為長毛係統派嚟噶嘛。 嗯， 你以前係你同我講係針對分離主義嘛。 嗯， 分離獨針對獨派嘛。 嗯， 如果當你 DQ 埋統派嗰陣時候，嗰條線就已經係嗰個網啊。 嗯， 已經去到冇 所有 完全 所有意見分子咯。 系啦，总之所有佢视为对习近平不效忠习近平嘅人，佢都要 DQ 噶咯，其实已经系。 所以而家唔系一党专政噶，而家一人专政噶。所以咧， 帝制嚟嘅呢个系。 你话你话嗱，讲 冇建制派，只有帝制派。 我哋要喺度打嘴炮嘅时候，喂，结束一党专政有咩问题？而家结束咗啦， 已经喺习近平手上结束咗噶啦， 结束咗啦，而家系一人专政啊嘛。 嗱，已经结束咗噶啦，系啊。 咁结束讲结束一党专政有咩问题咧？ 所以我就話咧，好多人睇亦睇緊眼前過去嘅嘢。如果你睇遠多幾步，你就會明白馬岳所講嘅説話點解要重嚴敗選所 pass 嘅 message 係相當嚴重嘅。呢、這個唔係話呢個佢嘅個人嘅問題，而係成個泛民主派， 嗯， 唔係淨係鞠躬咁簡單，而係大家要諗一諗，係嘛？今晚飲完之後，其實我諗都諗唔到嘅啦，其實。是不是繼續 business as usual 呢，這樣去面對這個接下來兩場補選呢，這樣這樣大家真的要想清楚。其實好了，今集過了鐘了，其實大家最後都繼續叫大家捐一下錢吧，其實臨尾看看誰中美彩先好了，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喂，徐少華，律政司說個奪字很暴力的 哇，那我們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00，奪命撈鬆， 重奪香港。